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1章。 小可，快跑！ 这个时候，肥石朝着小可大喊了一句，小可惊醒过来的时候，却整个人就像浸泡在冰水之中。他感受到了独眼魔狼瞳孔中无尽的残暴与凶恶，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雷印，狂策！所有人陷入一个惊恐状态之时，一道道紫色的雷电印痕密布在了莫凡的头顶上，单手高举，手掌猛握，霎时所有雷电印痕化为了一道道长长的雷电蟒鞭。这些雷电蟒鞭疯狂地抽打在那只狰狞无比的独眼魔狼身上，打得独眼魔狼皮开肉绽。每一次雷电之鞭拍打下去，马上就会有一道道后续电弧钻入到这只残暴的独眼魔狼身体里，进入到其肌肉骨骼之中。和最初的雷印蟒痕不同，这些如鞭子一般的雷电之印一旦有多道打在上面，并在那里留下雷电印痕之后，这些印痕会再相互传递电弧，持续地电击着目标生物。随着嗷的一声，独眼魔狼痛苦地哀嚎了起来。他的强有力的后视肌肉和钢板之躯或许可以抵挡得住火滋爆裂的强大破坏力，雷印的疯狂鞭策兴许也只是让他受一些皮外伤，然而他的肌肉绝对无法抵挡得了电击的麻痹和电弧不断地在他沸腾的身体里传导。 雷，独眼魔狼这种纯粹靠身体力量的生物，最惧怕的就是雷系魔法。 此时此刻，郭彩棠惊呼了起来， 这是二级的雷印。 肥石也看得有些愕然，在他们这一支猎妖队都有些束手无策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是这个入队没有多久的新成员站了出来。最重要的是，这小子不知何时将雷印修炼到了第二级。本身独眼魔狼就处在宛如脱胎换骨一般的肌肉、血液、骨骼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独眼魔狼直接拥有近乎进阶成功后的可怕战斗力。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比专制爆炸肌肉生物更完美的雷系魔法要有效了。纵然是二级的雷印，可元素之手的霸气依旧是在这个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雷系的强烈克制，那只独眼魔狼竟然有些摇摇晃晃，浑身瘫软。另一处站得很远的莫凡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幸好二级的雷印确实有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继续，凡莫，再继续，你的雷印使得他肌肉和骨骼无法再继续生长，只要能够抑制住他的进阶，我们就有救了。 郭彩棠急急忙忙说道。莫凡点了点头，星轨再连，紫色的雷电印记再次出现在了莫凡的头顶上。纵然二级雷印还小有生疏，可性命攸关的时候，容不得莫凡有一点点的失误。雷电之鞭再一次疯狂地抽打在那只身体有些畸形的独眼魔狼身上。这一次疯狂鞭策不仅再一次起到了压制独眼魔狼的效果，竟然让体型有些膨胀、骨骼生长的独眼魔狼有回缩的迹象。 好样的，范墨， 压制住了， 把他打回原形，把他打回原形。 众人激动得不能自已，对他们来说，莫凡的雷印就是救了全体成员的性命啊。 雷印的麻痹效果不可能一直持续，独眼魔狼的肌肉和骨骼适应了电击之后，他还可能再膨胀。 郭彩棠出声提醒众人道，雷印的控制效果是不可能无限持续，这一点莫凡自己也格外清楚。不管怎么样，拖延下了一些时间，莫凡觉得自己算是尽全力了，至少让黎文杰成功将徐大荒给拖到了安全地方。至于队长徐大荒是生是死，真不好说了。嗷的一声狼吼，独眼魔狼终于适应了雷印的麻痹， 这只浑身充满能量的怪物再一次释放出了那狂兽气息。 不好，他又要蜕变了。 众人脸色再一次变化，这意味着他们的性命又一次全都悬了起来。看到这一幕之后，莫凡知道自己真的是无能为力了，眼下只能够撤了。自己的雷印也算是给那些无辜的民众争取了一点时间，也算是救活了一些人。 孽畜，还不受死！ 一声庄严无比的高喝顿时回荡在老街的上空。未见其人，莫凡却感觉到一股庞大的元素力量聚集在半空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水雾落在自己脸颊上，哗哗哗。莫凡抬起头，惊愕地发现半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道骇然大浪，在空中的汹涌浪潮。莫凡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一道汹涌澎湃的暴浪确确实实翻滚过了老旧的屋檐，紧接着宛如决堤之水般狠狠地冲击在那只独眼魔狼的身上。 暴浪驱逐， 伴随着这神圣的魔法之音，狂涌的水潮将独眼魔狼直接冲倒，并且化作了一片洪水，顷刻间灌满了一整条老榕树街道，所有的榕树几乎被冲垮，老房屋的墙也倒塌了一片。那只原本暴躁至极的独眼魔狼在这暴浪暴洪之下更是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被活生生的从街道的中央一直冲到了街尾。 终结，终结水系魔法。 小可看到这一幕之后，整张脸因为兴奋而无比通红。暴浪，这正是水系的终结技能。看着那足以将一条街道给灌满的浪潮汹涌湍急而过，同样是水系法师的小可感觉整个人都要激动的晕眩过去了。终结，梦寐以求的终结，像自己这样的小魔法师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呢？暴浪震撼无比的在面前翻腾，却根本没有卷到其他人这里。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暴浪宛如一条猛龙般将独眼魔狼给冲垮，也近乎将这一条老街道给冲垮。莫凡同样在注视着这一幕，此刻他的内心一样是澎湃的。 终结魔法，这就是终结魔法，太强了。 抱歉，我来迟了。徐大荒他还好吧？ 一名穿着深蓝色衬衣的中年男子傲立在一座老屋的屋顶上，而在他的脚下竟然还有一道缓缓褪去的星图，奇炫无比。很明显，这个人就是杨作和，应该是离这里最近的一位终结法师了。幸好徐大荒和郭彩棠及时通知了出去，而杨作和也同样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仅仅隔着几栋整修楼房的繁华商业街道，从他这里甚至可以看到那些还在购物而对危险浑然不知的人们。若是让这独眼魔狼进阶成功并跨过那几栋楼，那片商业区不知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间地狱呀。杨作和在博城魔法协会任职这么多年，也见过形形色色的魔法师，而今日这徐大荒的猎妖小队明知独眼魔狼处在进阶期仍奋力阻拦，这份英勇确实令人无比钦佩。 胸膛被撕开了，内脏没有事，还活着啊，真是谢天谢地。 黎文杰紧紧地帮队长徐大荒捂住满是血迹的胸口。说实在的，黎文杰还是不太能理解队长这种人，难道自己魔法师的性命就不比那些人宝贵吗？ 我已经让一位治愈系法师往这里来了，想办法帮徐大荒止血，我把这畜生的性命给了结掉。 杨作和说道。说罢，杨作和身形忽然一阵飘闪，莫凡只看见这人在原地留下了一道青色的星轨之后便迅速地消失在了原地，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接近那只已经被暴浪冲得远远的独眼魔狼。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2章，莫凡下意识地跟着这位终结魔法师而去，终于在街道尽头发现了被无数杂物覆盖着的独眼魔狼。终结魔法终究是终结魔法，那威力比初阶的任何一系强了不知多少倍。众人束手无策的独眼魔狼在这暴浪的冲击下直接变成了一条半死不活的老狗。想想也是，那么凶猛的浪拍打过去，怎么说骨头也得断上几根，紧接着那样翻滚浸泡冲击，力量再庞大的生物也会直接变成一滩烂泥。杨作和显然是不打算那么轻易放过这只差点构成巨大危险的独眼魔狼，他利用风鬼落在了独眼魔狼的面前。 风盘， 魔法之音再现，杨作和从一个水系魔法师瞬间化为了一位掌控着狂风之力的风法师。空气先是出现了一阵令人喘不过气的沉重，忽然间周围的空气被什么东西抽走了一般疯狂地流动了起来。不远处，莫凡刚刚赶到这里，正好看见这位蓝色衬衣的中年魔法师单手猛力托起，脚下与头顶之上相互辉映的璀璨星图是那样的绚丽而美入心灵。呼呼呼，不是风鬼那种柔和的风，更不是形成风鬼那样仅仅是令人加快速度的风之通道。此时此刻，莫凡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狂躁的气流在前方旋转，高速的旋转。很快，一道浑浊的龙卷触目惊心地出现在了面前。风盘龙卷生生地将那只动弹不得的独眼魔狼给拽到了空中，划过了一道道旋转弧线，抛到了有20多米高的地方。风盘龙卷刚刚抢夺了莫凡内心的震撼，他又以极快的速度消散掉了。而像小动物一样的独眼魔狼失去了风盘龙卷之力之后，重重地从高空摔下，砰的一下，水泥地直接凹陷下去了，出现了无数蜘蛛裂纹。独眼魔狼摔得粉身碎骨，血浆飞溅。而从始至终，这个家伙都没有再发出任何一声耀武扬威的嘶吼和咆哮，就这样在两个中间魔法之下彻底变成了一具看上去非常凄惨的尸体。啊，死了？莫凡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死了。 杨作和看到莫凡跟过来，却是微微一笑，很是肯定地说道。 我能过去看看吗？ 莫凡说道。 可以。哦，我没猜错的话，之前的雷印是你释放的吧？ 是我。 小伙子，做得很好。我们魔法协会会联合猎者联盟和政府给你们一次嘉奖。 杨作和拍了拍莫凡的肩膀，莫凡靠近了那只看上去有些面目全非的独眼魔狼，慢慢地将小泥鳅坠从自己的领子口给掏了出来。小泥鳅坠在面对这只刚刚被劫了生命的独眼魔狼的时候，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应，完全像是在敲打着某种别人听不见的音律，呼唤着什么。一缕狼魂缓慢地从独眼魔狼的口中飘出，这狼魂莫凡能够看见，它看上去像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受到惊吓的从草丛中飘起来，更不知该去何处。小泥鳅这光芒一现，那狼的魂魄似乎找到了去处，马上飘入到了这里。小泥鳅这将这狼魂直接吸纳进去，然后发出了一声颤鸣，就像是一个吃饱饭的小孩开心的呢喃。 这次的好像不是残破。 小泥鳅坠摄取了独眼魔狼的魂魄之后，莫凡才忽然意识到什么。 之前小泥鳅坠吸纳的残破基本上是微弱到快看不见的萤火虫芒，而且光芒 还特别的浑浊，像泥鳅坠儿简直是很勉强的吸收，一副聊胜于无的态度。可这一次像泥鳅坠大老远就在渴望了，一口将独眼魔狼的魂魄给吃掉的时候，整个坠儿开心的，莫非这一次是精魄？听郭海棠刚才就提过，这独眼魔狼是偷袭食了博城地圣泉的庞大能量，正躲在人类的城市偷偷进阶，也就是说这家伙本身就是受到了好东西的滋养，所以才会变得如此强大，甚至于达到了可以进阶的层次。而这样的妖魔死亡之后出现精魄的概率是相当之高的。 由于精魄这东西只有亡灵系的魔法师才具备采集的能力，包括杨作和这位中阶法师，假若没有带特殊的收集精魄器皿的话，也一样不可能看到无比纯净的萤火芒精魄。而死亡生物的精魄大概不到三分钟内就会自行消散，杨作和显然没有采集过魂魄，所以对尸体的兴趣一点都不大。恐怕这位中阶魔法师绝不会想到跟过来的这小子身上带着可以采集魂魄的器皿。就在他一个转身交代其他人处理现场的时候，价值500万人民币的精魄就那样被看上去还有几分人畜无害的莫凡给拿走了。一只即将进阶的独眼魔狼尸体是很值钱，可远没有出现几率相当之小的精魄来得值钱呢。没多久就有军法师出现在了这片老榕树街区，其中一位治疗系法师也及时为队长徐大荒治愈那位撕裂开的伤口。还好徐大荒是魔法师，被星辰改变了一些体质，换作是普通人肯定直接就挂了。看到徐大荒那一道从胸膛上撕到腹部的大血痕，莫凡也清楚地意识到防御技能有多重要，也庆幸自己手上有一个防御魔具连骨盾，不然自己也挂了。 杨先生，我觉得还是拉响警戒吧，妖魔在都市冒出的频率有些高了，这有些反常。 郭彩棠开口对中阶法师杨作和说道， 我们魔法协会已经在和猎者联盟商量了，政府那边也同样在考虑这件事，只是我们在不久前才拉响过一次警戒，时间间隔这么短，再一次拉响很容易引起恐慌。 杨作和说道， 独眼魔狼这种不应该出现在城市内的妖魔都出现了，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郭彩棠说道， 放心，我们已经在追查，对城市的治安也在不停地加派人手，至于一些离奇的状况，我们无法照顾到的，还需要你们猎妖小队多奔波了。 我们自当尽全力，只是队长受了重伤，我们行动起来， 我会让一位火系法师临时任职，等待你们队长的康复。话说起来，你们猎妖小队什么时候增添了一名新成员？竟然还是一位雷法师。 杨作和微笑地看了一眼莫凡， 招聘招的。 招聘招的？ 杨作和倒是愣住了，很无奈地道， 第一次听说雷法师还需要去法师招聘会的。 众人都是笑了笑，目光不由地望向了莫凡。莫凡的表现其实让大家很是惊讶，就在大家以为要被这进阶的独眼魔狼全部杀死的时候，他那二级雷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猎妖小队很庆幸他们捡到了这样一个愿意跟着他们小队在城市奔波的雷法师。要知道，掌握了二级雷印的雷法师多半是要被大世家供着，哪怕到了猎者联盟、魔法协会、政府那边也都能够任意挑选相应的职位。宇航站在那里，见所有人目光都在那位年轻的雷法师身上，嘴角不由得一阵浮动。纵然有冰系世家的光环，纵然在年轻一辈出类拔萃，可是雷系的光环依然能够令他黯然失色。 彩棠啊，为了不让范墨跳槽，要不你以身相许捆绑住他吧，啊？ 反正人家也救过你一命，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报答呢。 肥石坏坏地说道。 滚。 郭彩棠骄傲的脸上一片粉红，却是凶神恶煞地说道。在一旁的雨昂脸色一下子更加阴沉。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63章，独眼魔狼风波总算平息下去。换了装返回到了学校宿舍，莫凡刚打算翻墙回去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娇小的身影在门口晃动。周敏，莫凡有些小惊讶，这姑娘怎么还没回家睡觉，蹲在这儿干嘛呢？ 莫凡，太好了，我还以为你…… 周敏看到莫凡安然无恙，眼睛一下子湿润湿润的。周敏毕竟还是花季少女，最早在历练时莫凡舍身救下大家，她就格外感动了，却碍于那少女的小骄傲，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一次又因为她奶奶的事差点让莫凡丢了性命，莫凡又一次将她和她奶奶救了出来，这份恩情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了。莫凡看到周敏哭哭啼啼的，也是尴尬不已。 总之谢谢你救了我奶奶，爸妈一直都很忙，是我奶奶从小把我带大的。 周敏继续说道。劝慰了好一会儿，莫凡才把周敏劝回女生宿舍。深夜一个男生把女孩送回宿舍，女孩还哭着鼻子，画面总是令那些吃饱了撑着的学生们浮想联翩。一回到宿舍，舍友们就开始问他相关的问题。真无聊，老子是拯救了世界好吗？等大家都睡了之后，莫凡自己跑到教学楼的天台水坝上，这里是莫凡自己的修炼圣地，多半不会有人打扰。 小泥鳅这吃一个精魄，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了，跟睡熟了一样。 莫凡坐在水坝上自言自语了起来。话刚说完，小泥鳅这跟小婴儿一样醒过来，轻轻颤晃的同时发出了只在方圆一指的区域绽放出的光芒。这些光芒看上去粘稠无比，感觉像蚕丝一样将黑不溜秋的坠子给包裹了起来。 化茧重生？ 看到小泥鳅坠的变化，莫凡脑子里边不由得想到这个词儿。事实上，小泥鳅坠在这光芒的包裹下确实在发生变化，它的颇有岁月的表层出现了明显的蜕变，不再是那么锈迹斑斑，看上去有几分玉石的光泽。 赢老头留给我的东西还真是一件宝物啊。 莫凡看得出神，他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泥鳅坠的变化，当他完全蜕变之后，胸膛位置不断地传递非常舒服的能量。凡集星辰魔气滋养的时候都是被温泉浸泡的，浑身都会随着那舒服的热量和柔软的流淌而舒展开，那种快速放松身体和精神的感觉非常的明显。而泥鳅坠蜕变了之后，莫凡更明显的感觉到被一层特别的东西包裹着，非要说像什么，那就是柔软的蚕丝。这种柔软的蚕丝不会对身体和行动有任何的束缚，它们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身体上，让经历了一场大战的莫凡一下子清爽舒服了很多，就像是婴儿躺在柔暖的婴儿床里，带着安详平和。莫凡心中大喜，尽管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灵级的星辰魔气，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那种滋养精力的效果必定是灵级星辰魔气的，甚至除了让自己疲惫感迅速消除之外，莫凡感觉自己的星辰也在受到滋养，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在明修了。 能够在不明修的情况下增加修为， 莫凡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莫凡明修的时间本来就比别人长了， 在星辰魔气的辅佐下，一天修炼个12小时都没问题。然而人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假如更高级的星辰魔气只是让自己能够继续修炼的时间更长的话，那意义不是非常大的事。莫凡总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用来冥修吧。经过实践战斗之后，莫凡了解到魔法师光靠冥修来提升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反倒是经历了战斗，在生命受到威胁，在遇到强敌时变强的渴望，都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温温慢慢的星辰一定幅度上的提升。所以莫凡在保持每天长时间的修炼之余，也必定要加入猎妖队的行动之中。假若更高级的星辰魔器仅仅只是增加魔法的修炼时间，那对莫凡这种每天修炼的时间已经可以高达10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高效了。出乎莫凡意料的是，零级的星辰魔器不单单是让莫凡可以不间断的冥修之外，还能够一定程度上直接滋养星辰。不冥修的时候，星辰也会缓慢增长，冥修的时候，星辰会以平常更高效率的增长。本身莫凡冥修的时间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加长，冥修效率也因此再得到提升的话，那真的是坐火箭在提升啊。 很好，这样的话我不仅可以在毕业前将火系技能提升到第3级，连雷系也可以增长到第3级别，要是再努力努力，没准儿有希望摸到中阶魔法师那道坎了。 当星子达到第3级别的时候，星辰晋升便到星云不远了。莫凡已经查阅过不少关于中阶魔法师的资料了，最初在魔法师精神世界所形成的系被称之为星辰，而当魔法师精神世界的这一片星辰化作了星云，一个看上去更加绚丽璀璨的星之区域后，就意味着该魔法师到达了中阶的水准。星云比星辰更加庞大，假如星辰只是浩瀚宇宙中那微微亮亮的小小尘埃的话，那星云就是一整片星光汇聚在一起的众星之云。星云之内蕴藏着更多的魔能，星云之中也游荡着更多的星子。当魔法师能够将整片星云之中那些繁多的星子组成一个特定的星之图案，就意味着威力巨大的中阶魔法将会划破长空，震撼降临。星辰内的星子连成星轨，便是初阶魔法；星云内的星子连成星图，便是中阶魔法。莫凡可不会忘记那名叫杨作和的中阶法师在释放中阶魔法时脚下踩着的那无比奇炫华丽的星子之图。和星轨一抹而逝的光芒不同，星图更加的绚丽神秘，蕴含的力量足以令所有还在初阶徘徊的魔法师们无比神往。 那能够灌满整条街道的中阶水系魔法暴浪，还有那将一辆车重量的独眼魔狼卷到10几米高空的中阶风系魔法风盘，帅炸了不说，威力更是爆表啊，和初阶技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只是风系中阶魔法和水系中阶魔法就如此牛叉，等我掌握了中阶雷系技能和中阶火系技能，那还用怕他穆氏家族吗？勤奋修炼，勤奋修炼，我大莫凡牛哄哄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东风在北方一直无往不利，走到哪儿，哪里的树木都要脱尽满身叶子衣装，赤裸迎接。在南方，树木是鸟都不鸟东风，任你风吹，任你刮，我自潇洒，自澄清。摇点落叶，那是给季节点面子；一年365天都顶着绿冠，那是家常便饭。莫凡是在博城这样一个季节不是特别鲜明的城市。季节鲜明，那也是在一天之内转换，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台风爸爸要来了。又是一个台风季，莫凡和他的小伙伴们窝在宿舍里，湿润冰凉还发着一些腐霉味道的宿舍楼一片的安静。大部分学生们都在为来年的魔法高考而冲刺，谁都知道仅仅是高中毕业的魔法师，那多半还是要在社会上打拼，谋求不到更高的职位， 更很难修炼到高层次的魔法。要想真正的出人头地，成为受人尊重的魔法师，就必须考上魔法大学，那样成为中阶魔法师的希望才更大。中阶魔法师始终是所有魔法师的一次脱胎换骨，所有的学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疯狂地努力着。 莫凡哥哥，我觉醒的是治愈系，以后莫凡哥哥要受伤的话，我就可以用魔法给你治疗了。 一条短信悄然飘来，还伴随着一个可爱的笑脸表情。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4章。莫凡微微一愣， 哎，什么情况？治愈系？为什么你觉醒的会是治愈系啊？我们大家觉醒的都是元素类系，为何你会在初阶就觉醒了白魔法呢？ 莫凡急忙发信息问道。 绝大多数人第一系的觉醒都是元素，但总会有一些特例。另外，我听说通过某种特殊的东西进行觉醒引导的话，是有一定的概率觉醒特定魔法系的。 叶心夏回复道。 引导觉醒？那假如我到达中阶的时候想要觉醒暗系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你说的引导来完成？ 莫凡心中一喜，感觉是得到了一个新天地一般。 可以的，前提你能够收集到引导物质。 心夏，爱死你了，帮我解决一个大难题。 莫凡一下子心情大好了，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觉醒是随机的，抓到什么系是什么系，未想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引导觉醒这一说。那么到达中阶获得第二次觉醒机会的时候，自己也尝试引导觉醒的话，就可以获得暗系了。魔法之窗在这段时间不断地向莫凡敞开，每敞开一扇，莫凡都可以看到令自己无比向往的景色，让自己更有修炼的动力和热情。雷系星辰和火系星辰进展的都很顺利，提升速度比自己想象中还快上几分，尤其是明修过后又与猎妖队们去战斗，已经不知甩开自己身边的同学多少了。不过这东西没有必要那么高调的去展示，等到魔法高考那天，小伙伴们必定惊得下巴砸落在水泥地上。时光匆匆流逝，莫凡将这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修炼和猎妖，乐此不疲。一转眼，莫凡在猎妖队的猎妖数已经超过15只了，这在猎者联盟的老鸟眼中也属于非常有经验的魔法师。而学校这边魔法高考这儿，让所有学子们可以一跃龙门的大瀑布也在慢慢的接近。 你的舒服日子也快到头了，莫凡。 赵坤三幸灾乐祸地对莫凡说道。毕业在即，也意味着离之前由众多校领导见证的魔法决斗也到来了。不得不说，慕卓云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将这场决斗的时间定在了魔法高考前。也就是说，假如莫凡在这场魔法决斗中出了什么小意外，是很可能影响他在魔法高考的发挥。 凡哥，话说我前阵子听邻居们说，穆卓云在筹备宇昂的18岁成年礼了。本来我们博城就很在乎成年礼的，像穆氏这样的大家族肯定会把他们很重要弟子的成年礼办得比什么都要隆重。 张小侯说道。我知道他们可谓宴请宾客，豪门四座，博城不少有头有脸的人都被请去了，家族门第就喜欢搞这一套。莫凡说道。 可这对你太不利了呀，那个老混蛋明显就是在坑你，拿你给那个叫宇昂的家伙做踏脚石。怎么凡哥现在好歹也是天然魔法高中的第一学生，这场魔法决斗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如果输掉的话，不就是给他们家族长威风吗？ 我们天蓝魔法高中1500多人中的第一，也敌不过他们自己培养的家族子弟，朱校长肯定下不了台啊。 朱校长是天蓝魔法高中的大校长，他和穆卓云算是博城的两个老对头了。朱校长在博城的威望非常高，毕竟他是最得民众之心的，很多草根魔法师出人头地都离不开朱校长的支持。朱校长也通过学校挖掘出了很多并没有什么背景的出色魔法师，而穆卓云就是典型的魔法家族世家的代表，专门培养贵家子弟，凭借着优秀的贵族子弟，穆卓云也使得他在博城的定位经久不衰。而隔一些时间，草根魔法师和世家魔法师们之间就会有一场较量。穆卓云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着自己家族出来的年轻魔法师把朱校长天蓝魔法高中这种公立学校培养出的学生给虐个体无完肤，还要笑呵呵地拍着朱校长的肩膀，以一个大校董的身份道，你们办学质量还是有待提高啊。邓凯，朱校长是完全站在学生这一边的，所以莫凡当时骂穆卓云的时候，即便莫凡不把事情引到和穆氏年轻一代决斗，他们也会把此事平息下来。 一个年度考核拿到 3S 的学生，简直就是学校的宝了，怎么可以被穆卓云这土皇帝给打压掉？ 在听闻莫凡重要的历练之中超长的灭掉发狂召唤兽之后，朱校长和邓凯更如获珍宝。莫凡可能自己不知道朱校长和邓凯两人一直对他很上心，可这两位以培养草根魔法师为主要目的的博城老法师们却始终派人留心照料。然而学校就是学校，存不了太多的私心，他们也很希望将星辰魔器无时无刻的都给莫凡使用，奈何他们不能像世家那样厚此薄彼。就在宇航的成年礼宛如博城大节日一般张罗之际，朱校长和邓凯两人终于忍不住把莫凡叫到了校长室。邓凯、莫凡是见过了，当初站出来帮自己的人正是他，博城猎者联盟的大长老，实力还在那位叫做杨作和的中阶法师之上。朱校长、莫凡倒是第一次见，这位在学生家长们心中威望极高的老校长其实颇有半隐士的意味，可大事情他依旧会出来主持。 莫凡，有些事我们需要郑重地和你说。 邓凯率先开口了，莫凡站在那里认真地听着。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天蓝魔法高中的学生和世家子弟都会有一场切磋，我们往年都会从所有学生之中挑选一位最出色、实战能力最强的学生迎战博城的那些世家子弟。原本我们是将期望放在徐兆廷身上的，毕竟他是一名罕见的雷系，在这场较量中更有胜算。不过在年度考核上，你以相当优异的成绩杀出，并且又胆大妄为的直接挑衅他们世家，我们为了不让穆卓云对你穿小鞋，特意将事情往这场本就会进行的切磋上引。 邓凯很认真地对莫凡说道。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谢谢两位校长帮我解围。 莫凡说道。 说实话，我们已经帮你拖了2年时间，这2年你成长多少我们也算心中有数，所以你终究是要为当时的莽撞付出代价了呀。 邓凯无奈地摇摇头道。邓凯已经从其他人那里获知了一些消息，宇昂的修为在这2年时间里突飞猛涨，再加上家族提供的实战演练，莫凡即便再机灵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当初能够杀死召唤兽，谁都知道是带着一些侥幸的。 哎，莫凡同学，我们都知道老天有的时候很不公平，给一些人与生俱来的特权，一些人却一无所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怨天尤人，可以那么冒冒失失地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慨。你那天或许道出了对这些优越人士的不满，很多人都是如此，可那也意味着你自己 在将自己推向一个深渊边缘。在你的实力远不足以和一个家族抗衡的时候，忍气吞声并不是坏事。 朱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道。朱校长任校长这么多年，看到了太多一身傲气的学生了，他们有些确实成就辉煌，成为了令人敬仰的魔法师，有些却沉沦了下去，再也听不到他们任何消息。天赋很重要，修炼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审时度势，别做无意义的事。学校能够提供的保护仅仅几年，出了社会仍旧是那些上位者们说的算。谢谢两位校长的教导，当时我确实任性了。莫凡点了点头。 我们今天叫你过来，自然不完全是为了教育你，我们其实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因为获胜者将获得博成唯一一次帝圣权的修炼机会。 帝圣权？莫凡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65章。这不是莫凡第一次听到帝圣权了，貌似当初那只独眼魔狼正是偷食了帝圣权的能量之后，差点进阶到更高级别。显然这帝圣权必定是博城的天才地宝，连妖魔都不惜闯入危险的人类之地去偷。 我们博城自然有一些特殊资源，是专门提供给即将升入到魔法大学学生的，可惜帝圣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资源，我们每一届也只能够为一名学生开启。这名学生不单单是从学校中选择，魔法家族世家子弟一样要进入竞争争夺。 朱校长说道。说到这里，邓凯不由得苦笑道。 朱校长，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拿到这个唯一资格了，感觉都要被家族子弟给承包了。 不奇怪，世家家族可以将资源集中在一个出色的子弟身上，再加上他们得到的熏陶和训练都不是我们学校这样一个大锅饭能够提供的。 朱校长表现得比较平和，似乎早就把这事看淡了。 莫凡啊，这次胜负你也不用看得太重，让你早些意识到世家子弟的强大也好，那样你在未来的修炼道路上才会更沉得住气，更努力刻苦。至于牧师对你的报复，你倒不用太担心了，你考上魔法大学，他们自然触手没那么长，即便你留在博城，我们还是愿意继续对你进行栽培。 邓凯说道。听完两位师长的话，莫凡心里还是有些感动的。难怪朱校长和邓凯两个人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那么有威望，原来他们一直都站在普通学生这一边，宁愿在世家家族的压力下也保护普通学生，这真的是很难能可贵了。要知道很多公立学校的校领导都是攀龙附凤的。 好了，后天笔试心态放端正来，好好表现，尽管要赢他们牧师精心打造的羽昂几乎不可能，但这次决斗对你来说也不失是一个机遇，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聚集到这么多博城人物来看一场年轻人的战斗。 嗯，即便你升入到魔法大学，一个魔法师的提升是不可能缺少资源的，假如在你进入到大学之前能够有一股势力把你看中，愿意背后资助你，那你进入到大学之后会好很多。毕竟到了大学，魔法师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假如你什么都没有，是敌不过那些来自更大势力的魔法学生的。 朱校长对莫凡说道。 两位师长并没有说一些过虚的话，而是很现实地将莫凡将来会遇到的问题告诉了他，希望莫凡能够明白魔法师的成长之道并没有那么简单。莫凡再次对两位师长表示了感谢。时间过得很快，穆氏家族正在他们庄园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莫凡走出了学校，仰天45度，不由得感慨，尼玛三年时间都过去了呀，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要走出这个校门了。三年前自己走出了中学，三年后自己即将走出这座高中。今天校门口依然停着无数的轿车，他们多数是来接他们可爱的魔法师孩子们回家。学校给予学生长达10天的自修时间，就是为了迎接10天后的魔法高考。而在魔法高考之前，莫凡自然还有他的一道考验。事实上他等这天已经等很久了，他可能不会忘记三年前穆赫那趾高气昂的态度夺走他们家的房屋，而父亲莫家兴的那份卑微让莫凡看得心更揪了起来。他不会忘记两年前穆卓云那一份自视清高的态度，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将他们一家跟狗一样的撵走，却又在那天抛一根骨头叫自己回去。自己注定就要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被这些作威作福的家伙支配吗？没有谁生来就该做奴才，除非他自己愿意给他的主人舔鞋。昨日的自己确实不足为道，跳梁小丑，杂耍老鼠，明日的自己就踏上他们穆氏世家，凭借着这些年的苦修狠狠地挫败他们费尽心思打造的弟子，让这帮蠢货知道什么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莫凡，莫凡！ 一个熟悉的中年男子朝着自己喊道。爸，你怎么来了？莫凡收回自己的仰天45度角，有些错愕地说道。 啊，我听说学校今天给你们放自修假，特意来接你的呀。 莫嘉兴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脸上满是酣然的笑容，好像突然回到了三年前自己从失利的考场之中走出，一辆车满校门口，一样是父亲莫嘉兴满脸汗水地站在人群中等自己。不同的是，莫嘉兴黝黑干瘦了很多，不用想也知道他三年没有停止过为这个家奔波。不同的是，自己从什么都不是的落考学生已然成长为一名掌握雷与火的魔法师，至少自己对得起莫嘉兴当初毫不犹豫将自己送入魔法学校的决定。爸，你不用再这么辛苦了，我不是把一笔钱汇给你了吗？莫凡看到莫嘉兴晒的那个黑，心里边很不好受。 你的钱自己留着，魔法师要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听驿站里的那些老法师们说，有一个叫星辰魔器的东西可以加快修炼的速度，我看看能不能筹钱给你买一个，免得上了大学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和那些大城市的孩子拼呢？ 莫嘉兴笑着说道。莫凡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魔法替代了科学，但莫嘉兴还是和一位再平常不过的父亲一样单纯直白。没事儿，这东西学校有提供给我的，不用操心了，你拿着那笔钱有空跟小姑去看看房子什么的，不说买，先租个屋子也好啊。莫凡说道。这一年莫凡可列了不少腰，佣金不菲，12-13万。这边钱买不了模具，买不了魔器，但可以让老爸好好歇一段时间，缓解一下经济压力。事实上，莫凡也不知道怎么告诉老爸莫嘉兴，星辰魔器其实非常非常昂贵，不是说多努力工作个几年就能买到的。这东西努力几辈子也买不起。 哎，没必要没必要，你上大学了，屋子给谁住啊？心下还是在你小姑那儿好一点，我们大男人的不好照料她，我每个月都给你小姑钱。话说你给我的卡上有个10来万，加上我这些年跑车的8万块，也有个20万，能买个模具什么的，我听说这东西对魔法师来说非常重要。 莫嘉兴继续说道。模具我有了。 哦，对，我都忘了，你从展空那里得到了一枚模具，话说你可真给爹长脸， 就那件事啊，我在驿站里听那些老猎手们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说到这件事儿，莫嘉兴满脸都是光彩，殊不知那已经过去一年了。明天我会上牧师山庄和一个叫宇昂的魔法决斗，莫凡认真地对莫嘉兴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托一些在牧师的老人家了，让他们劝宇昂放点水什么的，反正你就是去给他的成年礼添个彩头而已，能够在那么多博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前展示你自己，对你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话说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出人头地的好办法的？不过下次别再得罪穆老爷子了，以前你和宁雪那件事老爷子还不开心着呢，你这臭小子真行，差点别人整个家族的掌上明珠给拐跑了，小小年纪的。 莫嘉兴说道。以前那件事莫嘉兴并没有怪莫凡。 哎，当时莫凡才几岁啊，做点傻事也很正常，更何况呢，问题也不全部在我儿子身上，问题在于别人家势力真的太大了。哎呀，要是穆宁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该多好啊，我就又多了一个儿媳妇了。这臭小子别的本事没有，小小年纪拐姑娘的能力却独领风骚啊。 这次魔法决斗，莫嘉兴看起来却是天大的好事，像很多条件更好的子弟都巴不得能够出现在这一次隆重无比的成年礼上，哪怕是给宇昂做陪衬，那也是无上荣耀。莫凡这闷头青有这机会确实非常好，就是莫凡这小子别心气太傲，真妄想和别人斗个输赢。别人家什么家底儿啊，咱们能落一个陪衬配角很可以了，将来宇昂要真的能够成为博城的大人物，好歹也有一个与之一战的名头。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